第四十四集。 跟赵队继续讨论了一会儿案情，孟昭走出了物件科，他看见陆时琛伫立在窗边，眉头微蹙，看向远方。孟昭问：“ 发生什么事了？” 见陆时琛紧紧地握着手机一动不动，孟昭继续问：“ 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” 陆时琛转过头，用一种近似悲伤的眼神看向了孟昭。 说吧，他说什么？ 陆时琛停顿了片刻， 他说他想和我见一面。 他有说为什么要见面吗？ 他只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。 什么时候见面？ 今晚八点。 孟昭点了点头，脑中却涌出了更多的疑问。 陆承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忽然现身？他要告诉陆时琛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难道他真的是幕后推手，打算向陆时琛坦白一切吗？ 但他终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着陆时琛道：“ 去吧。”“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”“ 我……” 陆时琛真的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吗？如果我真的见到了陆承泽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抓住陆承泽，那岂不是利用了陆时琛这份信任，放走陆承泽？那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肩章？ 思考的时间越长，孟昭的心里就越煎熬。终于，他下定了决心。 还是你自己去吧。他选择在这个时候和你见面，应该的确是为了很重要的事。 一下午，盐城警局都在通过监控试图寻找魏昌河的行踪，但是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一点一点的排查，犹如大海捞针。再加上魏昌河毕竟是曾经的警察局长，反侦查能力很强，想找到线索谈何容易啊。魏昌河如同人间蒸发一般，从那栋烂尾楼离开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魏昌河消失后去了哪儿呢？陆承泽消失的这几天又在做什么呢？ 联想到陆承泽要跟陆时琛见面的事儿，孟昭不由得猜想， 陆承泽会不会在失去刀疤这个重要的同伙之后，试图将陆时琛拉拢到他那边，进而打探魏昌河的线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陆时琛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到了傍晚，两个人随便找了一家餐厅吃晚饭，看着窗外的暮色一点一点笼罩下来，都有些食不甘味。从餐厅走出来，孟昭对陆时琛说：“ 去吧，有事随时联系。”“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？” 孟昭再一次地摇了摇头。 无论你爸找你有什么事情，我觉得你们父子都应该单独见一面。 沉默片刻之后，孟昭忽然坚定地抬起头看向了陆时琛的眼睛。 我一定会找寻真相，我不会亵渎我的信仰与职责。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 陆时琛空洞悲凉的眼神之中，似乎稍稍映进了一丝微光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在欺骗自己，面对徐局，面对你，哪怕是面对事实，我都不愿意承认我爸他是一个罪犯。 陆时琛垂下眼睛顿了顿才说：“ 好奇怪啊，哪怕是没有与他有关的记忆，也感受不到亲人之间的情感，我却依然会为他说话。” 看着陆时琛，孟昭的心头涌上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问：“ 徐举也问过你陆叔的事情吗？”“ 是啊。” 他想起了追踪任斌逮捕杀手的那天夜晚， 徐局曾经将陆时琛单独叫到办公室里谈过话。孟昭当时问过陆时琛，徐局找他说了什么，但是陆时琛只说徐局暂且要他保密。陆时琛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当天晚上在徐局办公室里的画面。 小陆，你觉得幕后推手会是谁？ 陆时琛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 20年前你们一家遭遇的那场车祸，你有回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 没有。 你参与进这个案子应该不是偶然吧？这件事我不会深究。 徐局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陆时琛。 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真相有时意味着毁灭。你就没有怀疑过你爸吗？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 那如果真的是他，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？是孟昭还是你爸？ 陆时琛再次陷入到沉默之中，这一次的时间要更长一点。头顶的路灯在一瞬间全部亮起，点亮了整座盐城。孟昭看着眼前的陆时琛，跟那天晚上的徐局一样，他没有催促陆时琛，而是耐心地等着他的答案。良久，陆时琛开了口，重复了那天晚上他说过的话。 我想我大概会站在正义的那一边。 孟昭机不可察地呼出一口气，与此同时他听到陆时琛在叫自己的名字。 孟昭， 啊， 跟我一起去吧，我希望你让我变得坚定。 好。 两个人上了车，驶向与陆承泽约定的地点。约见的地点位于盐城市郊的一处居民楼，约莫一个小时的车程之后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市郊的路灯稀疏昏暗，孟昭最后握了一下陆时琛的手说， 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嗯，好。 陆时琛解开安全带正要推门下车，他的动作停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陆时琛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孟昭兜里的手机随之震动起来。孟昭看着陆时琛，陆时琛也看着孟昭，眼神和语气同样的坚定。 我希望你能听到通话内容，与我一同抉择。 孟昭这才缓缓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深深地看向陆时琛。 没事，我一直在。 看着陆时琛渐渐走远的背影，孟昭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靠在靠背上，孟昭闭上了眼睛。他听到了陆时琛上楼的脚步声，听到了门铃声，听到了门打开的声音。等他再一次睁眼的时候，他似乎能感受到陆时琛已经站在了陆承泽的面前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。 皮囊